協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脆弱的醫療體系，有助阻止第二波感染傳入英國。這筆資金將會為也門等持續內戰的國家提供額外支持，包括興建更多新的洗手設備。英國至今共捐款超過7亿7千万英镑，協助全球應對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英国的捐款意味全球正是站在一起应对疫情，有助保护全球和英国民众的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现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港铁消息，受到疫情影响，现在港铁部分路线服务是需要调整，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在月台候车时间会平均延长至1至2分钟，机场快线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就需要暂停服务，港铁会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和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维持正常。同埋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啦，由今日至到4月19号，头班车至到今晚嘅7点钟，东铁线部分列车咧系会来往罗湖站，同埋因应上述安排啦，罗湖站会局部开放，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同埋今日东铁线列车咧系唔停马场站噶，马场站亦都系关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好闷啊，好闷啊！ 你梗系闷啦，嚟嚟去去都系打边炉同埋打麻雀，家阵冇得做就嗌闷。好心你试下俾啲挑战自己啦。 咩挑战啊？ 家阵你家姐我都去跑下步啦，一个星期5日，每次至少30分钟。 但系跑步好辛苦噶、 啊。之但系我约咗你中意嗰个 Amy 都去噃。 Amy， 咁我即刻换衫先。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紧。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B B 啊，我好闷啊，日日都冇街去。 系咩？我见你日日玩动物之心，玩几个钟都唔理我、啊。 咩话？ 讲笑啫 ，B B， 我知道你闷啊，所以我决定带你去。 去边啊？ 云游艺术馆。 艺术馆闭馆3年之后重开，咁我哋有11个展览推出咗啦。喺云游艺术馆上面咧，你就可以睇晒呢11个展览嘅长刊咯。咁同埋有好多展览咧，都系有录音导赏。咁我哋有一本嘅童书啦，同埋有14套嘅录像带，亦都有6个动画。我哋咧就拣咗一啲同中国书画艺术欣赏有关嘅专题啦，做咗一啲嘅动画短片嘅。 在纪录片方面呢，我们香港艺术馆和香港电台都联合制作了一系列的艺术教育的纪录片，就是走进吴冠中的江南。这些录像呢都是呢追随着吴冠中当年在江南写生的足迹，去介绍他的美学观念和创作特色的。 BB， 你之前行艺术馆不是说有很多藏品都不够时间看的，不如再等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莫家荣博士和你介绍下他们的藏品资料库啦。 云游艺术馆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库藏的，咁里面有我们的藏品资料库啦，咁我们的馆藏呢有约莫17000件套咁多嘅，全部喺网上面可以睇。咁如果你登入我们呢个云游艺术馆的藏品资料库里面呢，你就会睇到我们有四大馆藏，咁你又可以睇一啲嘅星级馆藏背后嘅故事啦。咁里面亦都有三大捐藏啦，咁亦都係可以睇到呢精选藏品嘅一啲嘅资料嘅。 等我即刻上香港艺术馆网站云游艺术馆先。 咁你只动心俾我玩啦。 你就想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哇哇哇哇！咩事咩事咩事啊？ 吓 ，V 运运咁出嚟嘅，喂，复活节嘅吓星期日，我哋开始我哋嘅节目都 V 运运咁就出嚟系嘛？ 哦，再加上我睇下可唔可以用音波消灭嗰啲 病 毒 系嘛？系咁啊，都希望系啊吓。 消唔消灭到啊？ 咩啊？病毒啊嘛， 消灭唔到，好似音波消灭唔到嘅系 V 运运 ，V 运运，哇，25度嘅星期日啦，而家相对湿度47%，哇，好炎热、啊，今日好热、 啊。系啊，今日就仲要好干添，系咪而家咧？ 系啊，好干燥，你 feel 到啊，系咪啊？你屋企都干燥， 你咪着晒泳衣咁翻工啊？今日 我都想啊，我着泳衣，但系我都会喺室内地方着咯。 系咯、啊，所以因为我就见到你着泳衣嗰个想象图咧，就觉得好干燥，所以我就流血。 系。好乾燥啊，系咪？见到都唔想望， 太乾燥， 系咁都要笑我一下嘅，是但啦，唔紧要啊，我呢啲冇乜所谓嘅，我自己觉得自己欣赏到自己，觉得自己好咪。 系啊，我哋隔住个电话见唔到，唔用呢个方法。 好彩你见唔到咋，真系系喂。不过好多人都即系大家互相见到，好人山人海喎，出边都照啊。 系啊， 喺街上面有好多人都赤柱啊，咩西贡啊等等。 诶，嗰啲我就冇啦，因为你都知道，其实呢两日就系一个隐藏嘅假期。点解我话 隐藏嘅假 期 啊？隐藏自己啊！ 本身已经放紧假嘅人咧，系好难感觉假期嘅存在嘅。 系 咁，所以我每日都觉得我见到两个仔喺度，我日日都觉得放紧假。 work from home 系咯，咁所以其实唔经唔觉，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知啦，唔经唔觉放咗假。咁我就忍住都冇出去嘅，因为我都知道就大件事啦。哇！但我老婆咧，佢琴日佢就去咗深水埗。因为咧，佢就想咧去买嗰啲布咧，唔系佢唔打机，佢唔打嗰啲 game， 佢又买嗰啲布咧，谂住织嗰啲布口罩，同埋咧佢又做咗个布袋咧。头先我都喺个电话度 show 咗俾彭婷， 系啊，影嗰张相俾我睇下，真系好鬼正，好靓啊，整得 系啊，我都博佢有听紧啦，虽然佢而家匿埋喺房度啫。 阿嫂好靓啊， 系啊，整个袋，你有冇留意到嗰张相里边咧？嗰、那个布袋系两块布拼埋一齐， 听见到。 系啊，哇！我大乡里，我话你做咩买嗰啲咧？好似人哋钉壁布板嗰啲水松木嗰啲纸咧，原来都系布嚟噶。 系布嚟噶？ 你知唔知噶？ 我记得咧，我以前咧曾经试过买过一个手袋，啊、就系、是、用啲水松木去做嘅、啊，水松木加埋啲旧嘅布纸， 系 咁咧就织出嚟嘅。 哇哇！织布纸 系啊，但系唔系佢嗰个啲纸唔系佢其实系用嗰啲纸做嘅，不过处理过。哦、所以咧就系、是、防水嘅，咁、 okay, 同、 okay, 埋都好实净嘅。 系系 不过我谂我用得太粗鲁咯，所以我用咗一个月就已经烂咗咯。 我会好镜石噶，因为琴日咧我有份做一个动作嘅。 你做咩事？ 呢个动作唔知你仲做到咧？ 做咩事啊？ 穿针眼。就針線， 哇！ 你仲穿唔穿到啊？而家 點解穿唔到啊？ 但我要除眼鏡喎、 啊，你又要除眼鏡、啊？ 咁啊，仲要夜媽媽個兩點鐘嘅時候咧，幫手穿線昏暗，跟住咧我啊即係自己攞嚟衰啊！我喺坐喺佢對面打機，佢話你冇嘢做幫手，我幫乜手？穿針線啦、 啊！ 跟住我就攞嚟咧。仲喺度含晒个口度咧，嗰条针线咧 唔使噶，而家有嗰啲穿针神器啊，一块嘢咧穿咗条线入去，跟住然之好容易做嘅就话我老公好劲嘅呢样嘢就系、是、一， 点解佢要穿针嘅？ 佢最補嘢咯， 佢補咩？補咯，翻同你每一晚嘅聯繫。係老婆，我又激嬲你啦！ 我要修補佢啊！ 佢要每晚都穿針， 佢唔使每晚穿針，即係有時 佢好殘忍、啊。 佢針刺 O K 嘅，整得好靚嘅。咁但係嗱，佢成日話我一除眼鏡穿針，等我嚟啦。 佢唔使除眼鏡咩？ 佢唔使，係咯，佢穿針神器一整，哇！咦，就得啦， 咁犀利㗎！ 兩秒三秒就整到 啦。搞咗好耐啊！我咧不停咧攞條線咧懟入去，懟入去啦。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穿條針線落去嘅時候咧，你成日有個錯覺咧，你覺得佢已經穿咗過去啦。 係啊，係穿唔到嘛，其實。 你就夾硬一掹，我成個跌咗落去。哇！佢琴日都三四次㗎，我都。 係。 不過我就都成功。 哎呀，好有嗰種咩啊？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嗰種。 落針就跌咗落去。哇，好辛苦、 啊！好 sweet 啊！我覺得你太太可以自己做，即係手做嘅一啲物品，我就一定唔得啦。好老實講， 你冇咁嘅閒情日子， 我真係冇咁嘅閒情。 你係有閒情日子，冇閒情日子。 我連針紙，我雖然識做啫，但我真係做得唔叻，即係呢啲手工嘢。你俾我睇張相，你太太做嗰個袋做得好靚。 佢話如果有衣車會好啲嘅，不過我話衣車你兩點鐘點用咧？ 係咯，但係點解半夜三更咁有 feel 嘅？我要等啲细路休息咗先。 啊，你真系啊，你真系上咗岸就咧，即系唔理人游紧水嗰啲嘅辛苦。吓、啊，点解你要两点几先可以一个打机，一个就喺度缝补补咧？ 系 咯。 咁点啫？ 又自在啊嘛。 几 sweet 啦，你两公婆咁样整，咁整到几点啊？同埋整到啲咩？ 十点开始整，整到两点三点先至做好咯。 哦，哇！ 五个钟啊都要， 五个钟啊真系一针一针啊。 系啊，咁佢又话可以即系佢嗰啲袋又好似平常哋车咩嗰种 size 咁样，小细细但佢咁嘅 size 啦。 佢其实只一个小型嘅化妆台化妆袋 系啦，咁佢就话可以啊，老公你挤口罩落去又得，你挤其他嘢落去都得，我望住可以挤 乜嘢啊？系挤啲笔当笔袋咯， 系咯系咯。 你仲想挤啲咩？ 盛在佢嘅爱心啦， 一定系啦， 一定系呢啲啦。 哎呀，好开心啊！真系， 我谂住跑步都孭住落去啦， 一定要啦。喂，整埋嗰个口罩添，我见到好多人都用啲布口罩咧，有啲布咧，其实系好有型啊，可以襯翻衫添， 可以噶，可以噶， 直情係你嗰隻布咧，就有少少嗰啲叫做雲， 日本嗰隻 雲啊，波浪係啊，可以海浪咁。我見喺街我又冇點樣留意啦。總之花花碌碌啊，襯翻啲衫就好 trendy， 好有型咯。 幫你整翻個 好啊， 你好似即係落去女子跑步咁樣，睇下幫你整翻個咯。 乜嘢？ 即系你跑步，我帮你整翻 口罩。好啊，好啊，好啊。 褪翻就，不如帮你写个时间喺度啊。 冇啊，不如咁啊，你影我 张 PB 咁样。 唔使啦，你影我个样，跟住做翻我个嘴型咁样咯。而家有啲口罩系呢啲咁样嘅。 呢个 应该 贴 翻翻 嚟 咯， 整好啲。 点解啊？ 系咯，佢就话：，我唔使睇住张相都知你个嘴型系点啦。点解啊？我哋咁啱嘴型啊？ 系啊，好啱啊，真系好啱啊。系啦，呢几日喺屋企，唔知大家做啲咩咧？系啦，冇错啊。喂，不过一阵间啊，听完我哋嘅节目。我都仲有好多嘢要做喎，真係。 係 啊，因為今日有個演唱會喎，好似。 歌神再現。 哇！嗱，其中有隻歌要練定，一陣間我有大合唱。 係邊隻啊？ 包括有呢一隻《浪子心聲》。 準備入去先。 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啊， 名女有事啊，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啊，一日五点钟好似系咪啊？网上面啊， 网上面，因为我记得佢个宣传个标语都其中一句就不停写住就话，千万不要来现场，千万不要来现场， 因为网上噶嘛， 系啊，啱嘅，啱 嘅，系啦，系都有意思啦，其实嘅，今次又可以捐到钱啦，系啦，俾一班即系经常同阿 Sam 一齐合作嘅手足啦，吓咁啊，同埋我谂我哋都饿咗好耐啦，开即系听演唱会睇演唱会啊， 哦，都系， 好耐未试过有呢啲咁样嘅集体聚集嘅活动，不过我哋而家聚集唔到啦， 冇啊，其实咧老老实实啦，呢几日你睇翻嗰啲相咧，咪赤柱啊嗰度咧， 系啊，西贡啊，多人啊， 人山人海。头先我话老婆去深水埗买布咧，佢又大乡嚟，佢话咁多人嘅深水埗， 系啊， 深水埗梗系多人啦。佢话而家我话而家都系好多人， 系啊。琴日我去呢个家私铺嗰度买少少嘢啦， 系 姨妈嗰度咧，哇， 买成点啊？ 真系人山人海啊！系啊，一样都有好多人坐沙发度啦，碌下电话啊，坐喺度啊，咁啊，里边啲人好似真系饿咗好耐，大家要出去买下嘢， 系啊，不过消费下，即系争少少时间啦，即系大家要等一等啦，即系譬如话，虽然而家嗰个数字跌咁啲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等埋呢两日个长假过完之后， 系咯， 再望下会唔会冇再新增一啲 个案， 系啊，个案咁啊，大家先至会放心少少啦。 不过我哋而家即系呢几排成日都系随住呢个疫症嘅变化啦，或者一啲政策嘅转变啦，都系为同时间喺度追赶咯，真系，好似前嗰几日咁样，上个礼拜啦，应该咁讲啦，因为就咪要啲美容院咪唔可以营业嘅，系啦，美容院同埋啲按摩院唔可以营业嘅，咁啊朝头早一知道，哇！一听到一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哇！弊啦，要赶啦，赶住做嘢啦，快啲为自己即系打算下啦。点解咧？好多女士都要做嘅，就是、可能要走去做下 facial 啊，去修甲啊咁样。 我见到头先你只手指都好靓啊， 系啊，我 睇到， 我系啦，我又有 白晒咁样。 我呢几呢大半年啦，都有即系做翻帮啲指甲扮下靓咁样。咁啊，嗰日就系知道啲美甲店系其中即系属于美容院就唔可以开门嘅铺头啦。咁啊，于是乎哇，快啲走去赶去做，因为我其实系两个礼拜噶啦，冇做到，但平时我可以 keep 到一个月先至去做嘅，咁所以唔使咁快。咁但系你又计一条数，喂，仲有两个礼拜，再唔整嘅话咧就冇得整啦。咁要赶住走去系啦，快啲整翻啲手指甲咯。咁但系咧呢个消息咧就好得意嘅，喺 newsroom 嗰度咧，大家收到，哇唔得啦， 要整指甲啊！ 个个啲同事就哎呀唔得啦，我快啲通知老婆，快啲去做指甲啦，咁样快啲整啦，咁样。 系啊，我日都改咗尾班车就去嗰个按摩店度咯， 系 都系因为第二日佢就会关门咧，咁啊，所以好多人过去告别啊， 好多人都要系嘛， 可以见到你啦，师傅咁样。 系啊，唉， 我冇计啊，而家即系，所以我。如果我哋咧今日仲话可以喺度开工， 系啊，我知道噶， 好感恩啊！ 啱啊， 即系起码可以即系大家喺健康嘅情况底下咧，就继续即系可以揾食啦。嗱，其实今日咧，我哋亦都因为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你话喺 home 所谓 home office 嘅关系咧、其实有两大题目咧都好值得今日同大家倾嘅。咁、一个咧就系、是、你话同成年人啊，大家翻工咧嗰个生活模式有关嘅。咁我谂大家呢几日都睇到好多报道咧，都话俾你听，当你喺屋企多咗时间咧，咁究竟同你嘅另一半会有啲咩问题？会有啲咩？ 有冇 问 题啦？或者 系啦，会有咩问题发生咧？而另外一嚿咧，即系如果我哋预告定咧，嗱，一个就系同大人啦，即系你嘅另一半喺屋企对得多，翻工嗰啲面口咧见晒，你有所谓有问题啦。另一个得意嘅题目咧就系、是，好啦，你唔系翻工嘅，咁你屋企打机啫。究竟而家屋企打机会唔会都打出个祸来咧？系咪都有一啲敏感嘅新闻？可能竟然同你喺屋企打机咧，打吓唔系嘛？我已经匿埋喺虚拟世界噶咯，但系点解现实世界 逃避唔到啊？ 系咯，逃避唔到嘅咧，即系 原来有啲嘢系劲过病毒噶，病毒戴口罩都匿得到啊。原来有啲嘢咧，你匿埋戴咗十个口罩都匿唔到嘅。咁、所以咧，嗱，今日我哋呢两个题目咧都可以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可以先讲咧，就系同成年人世界有关。即系呢一个疫情究竟令到你喺屋企，同你另一半嘅相处有啲咩问题发生咧？ 系啦，因为 work from home 嘅机会，即系大家都多嘅，其实都 系啊。 咁啊，平时翻咗工，咁啊，大家都有起码八个钟头、十个钟头唔会见面啦。 系。 咁我唔知道你做紧乜嘢，你又唔知道我点样做嘢，系嘛？咁、应该都冇乜嘢啊，系嘛？ 系咯。 但系成日见住会唔会有产生好大嘅摩擦咧？ 系嗱，咁我你有冇先？ 我有一个唔系有一个礼拜就一齐喺屋企，就 work from home 啦，系啦，冇错。咁有啲惊讶嘅系， 点样咧？ 点解啲惊讶咧？就系、见到你嘅另一半做嘢嘅时候咧，系嗰种 投入， 唔系嗰种性格或者嗰种态度嘅，即系表现出嗰种态度出嚟咧，你好似哇！我好似未见过你呢一面咁嘅， 另一个人嚟嘅， 系好似另一个人咁嘅， 即系好定系唔好噶？ 嗱，譬如话好骨雷锤啦，讲嘢， 骨雷 锤，系啊，哇，好似 我叫你咁做咁， 冇尾音啦，讲嘢又冇咁恶，不过即系佢唔会咁平时，冇平时唔会咁样同你讲嘢噶嘛。咁但系另外咧，另外发掘咗另一面就咩咧？哇，好鬼决断、 啊， 大家一齐喺度开会嘅时候咧，咁佢话嗱，你要做呢样，呢、這个做嗰样，你个 project 咁样做嘅，嗱，你嗰个梗系咁唔得噶啦，你点可以咁样嘅啫？咁样指挥。约定 系 咁咧，你会觉得咦呢一面咁决断嘅呢一面咧，又平时好少喺日常生活当中嘅生活嘅细节里边咧，会发掘得到。 甚至叫你买面粉，都几耐啊！你 知道叫系啦，叫你做呢啲嘢咧，定系唔得嘅。咁但系原来喺工作上面咧，佢可以即系话发挥得 指挥约定 系啦，指挥约定发挥得好好，你好似觉得哇，咦，即系平时 运筹帷幄 系啦，平时见你都 平时你浪费咗佢啊，你叫佢买面粉 系啊，我平时浪费咗佢咯，真系系啊，叫佢买呢个面粉同奶粉可能分唔到 啊， 叫佢买呢个咩呢个咩 白蛋啊， 白菜同 华 白可能都买错，咁一太做嘢就 O K 喎。呢个我真系要为广大嘅男士咧讨回一个公道。例如知名嘅物理学家呢、這个光纤之父高坤，佢老婆都系咁讲噶。佢啊喺屋企啊，可能煮鸡蛋都唔识噶。佢自理生活嗰个能力好低噶。 系啊。 咁但系人哋因为嗰个全副心机、知识同埋个本领，都喺呢个科学研究嘅领域度啊嘛。我好明白呢一点噶。 系啊，其实大部分嘅男人都系咁噶嘛。喺佢哋自己嘅领域咧，佢哋 OK 噶。 好专业。 喺生活上边。 系啊。 但系咧，你跳出咗佢嘅工作范围咧， 佢就系零咯。 系啊，冇错。 你知唔知我试过用呢个例子同我老婆咧，即系当佢喺度攻击到我咧，即系话你咪连少少日常生活啲嘢都唔识啊！即系可能佢话你冇手尾啊，或者可能生肉熟肉啊，都会即系乱咁捞埋，即系类似呢啲咧。我试过忍唔住攞呢个高坤教授嘅例子出嚟。 你系高坤咩？ 系、啊。 你系曾志豪咋？ 我本来谂住话，喂老婆，你应该学人嚟高坤太太咁样，你识得欣赏老公嘅另外一个即系另一面啊嘛。佢一句得埋嚟，你系高坤咩？ 咁咪系咯，你唔系高坤讲咩？ 做嘅啫。打个比喻咧。 哇，你个比喻真系抬高自己100层啊，真系。 咁真系嗱，点解你话好多人喺 home office 期间咧？ 咁点解啲女人又可以得咧？ 得乜嘢啊？ 喺生活上面又可以兼顾得到咧，除咗喺工作上之外。 哦，我睇 因为我哋系高坤啊， 我睇嗰篇报道就调转噶，佢话咧见到老婆工作上面嗰一面咧，就发觉喂佢好似成日都即系都甩甩流流咁样噶，有阵时都会嗱，即每个人咧可能你会见到就系啲老婆翻工嗰阵时咁恶嘅，咁恶死嘅， 老婆翻工嘅时候咁恶死， 系咯， 哦，我以为调翻转添， 唔系噶，有啲你知啊，有啲女士咧，特别系管理层嗰啲咧，佢翻工个样真系吓死你噶嘛，可能佢放咗工之后咧，对住细路就好啲，不过我成日都觉得佢对住老公应该一样样嘅， 系吗？ 系咯， 都系个细路嚟啫， 唔系，我意思系同对客系一样嘅，所以系嘅，呢个礼拜我哋见到啲新闻咧，就话个老婆发现老公咧有即系另外一面啦，最典型系咩咧？佢话。原来佢有工作嘅声线噶， 工作声线，系啊，变咗第二个，咪第二个毛咯，咪就 系、 是、 我咧，系好容易就俾啲同事会察觉到嘅。 嗯， 佢就话因为你有一把咧对老婆讲 声 嘅声 线，啱啊， 就譬如我哋而家倾紧偈嘅时候电话嚟，喂， 系啊， 哇。 啲人咧笑到肚都挛入去。第一次听嘅时候咧，佢话：哇，你咁假嘅？ 咁温柔嘅系啦，平时讲嘢都唔系咁嘅。 但系其实你唔觉得呢个系 好正常嘅？我觉得好多男 生想象到噶嘛，系咪啊？ 唔系想象到， 但系男人通常就有两面。女人就 其實人人都有，其實唔係嘅，其實人人都有好多面嘅啦，係咪？即係只不過喺工作上面，我哋比較少見到，即係哇，原來佢即係除咗喺你面前表現到佢生活上面唔認識嘅嗰種慌忙啦，係啦，即係好細個等等之外咧，但佢做嘢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你好少發掘得到嘅咧，因為對住下屬嘅時候唔係咁噶嘛。 我有時係咧，我試過將我喺翻工裏邊嗰啲面口咧，即係譬如同你喺度講笑啊，即係亂噏廿四嗰啲嘢咧，我擺我老婆身上咧，佢唔識得接 Q 嘅， 係嗎？ 佢係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公司咁多唔同同事咁咧，一係就笑啦，一係就講第二個話題啦，佢會直接，切一個字，跟住就即係證明啊。工作嗰套面孔摆唔到喺屋企度啊？ 咁有啲人系嘅，或者对住睇下边个咯。 系啊，嗱，咁唔知道咧，你会唔会都有呢个经历咧？八七二三八八咧， 打嚟倾下。 系啦，喺呢一段即系工作在家嘅日子咧，啱就觉得你另一半咧好似陌生人咁，未见过呢个面口。八七二三八八，系咯，可以打嚟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向市民派发10,000元的计划，相信可以在六月尾接受申请，七月开始派发。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政府和银行系统之间的接驳工作进展良好。派10,000元的计划和抗疫措施目标都是舒缓经济下行时市民的压力，派10,000元能够即时有效，而保就业计划就让市民保住份工，令市民每月都有收入下会比较安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有回落，但是不能够只是关注本港的疫情，亦都要留意世界各地疫情，强调本港应该继续严阵以待，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听日起所有由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抵港的航班，没有出现病征的人士需要到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在场等候结果，希望尽快将计划扩大至所有抵港人士。食环署署长刘利群说，飲食業界別的首輪資助計劃已經批出超過20,000個申請，涉及大約27億元，預計最終會批出37至38億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之下，擁有強積金戶口的僱員可以受惠，部分受影響行業亦都會獲發資助。如果有人在多方面措施都未能够受惠，因而失业，在综援方面能够保障他们。又说政府难以用一种方式满足所有人，目前计划的涵盖面最大，相信有一定程度帮助。邱腾华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被问到各行业最快几时可以领取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的资助。他说在第一轮基金推出的时候，旅行社和宾馆这一类有注册制度的行业在两三星期内获得资助。在今次第二轮基金之中，例如有旅游领队是自由行业，是自由作业，需要业界提供证明，政府将会同旅议会合作核对资料。至於戲院或者創意產業，由於對象清晰，相信很快可以獲得資助。教宗方濟各呼籲民眾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不要屈服於恐懼，要傳遞生命的訊息。方濟各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復活節守夜儀式上說，目前是最黑暗的時刻，回憶帶著痛苦，希望亦都落空咗， 纵然对未来有恐惧，但是这个是日后重建所需要的。因应疫情守夜仪式的出席者寥寥可数，全球各地天主教信徒可以上网透过串流参与仪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北围一段车多繁忙，经过敬请小心。咁因为强风关系，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由今日直到4月19号，由头班车起至到今晚的7点，东铁线部分的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同埋因应上述的安排，罗湖站会局部开放，但落马洲站就仍然关闭。还有今日东铁线的马场站都是关闭的，列车不停该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待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是靓仔的宅男的。 好啦，我哋翻嚟啦，2:37啦吓，咁啊，曾志豪、彭程都喺度啊吓。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呢把声同我讲嘢？ 咩呢把声啊？工作嘅声线啊嘛。 可唔可以变变把声？ 哦、啊，好老实、啊。 系咯。 我好似都有听过，哦、啊，你平时做嘢都唔系咁把声噶。 可唔可以 翻到屋企把声系咯？可唔可以做嘢咁啊？ 叮当把声得唔得？ 叮当把声，喂呀，大雄啊，唔好咁啦。 好似叮当见到只老鼠咁嘅声得唔得？ 系点样啊？ 哎呀，救命啊！可唔可以见到叮当望住豆沙饼咁嘅声咁样？ 有味啊！ 我哋点解无端端要扮咁多叮当出嚟？同埋、啊、我哋 sorry， 我知道有个年代嘅小朋友会话你讲咩叮当、啊？ 多谢哆啦 A 梦 啦 ，A 梦我仔都讲哆啦 A 梦。 系啊，佢哋都唔知叮当，算啦，呢、這个都知道你系几时睇佢噶啦，睇睇呢个卡通人物噶啦。 我哋不如就双语广播啊，你讲叮当，我讲哆啦 A 梦咯。 是但啦，我哋两个年代系啦。咁点解无端端要讲到即系叮当或者哆啦 A 梦咧？因为头先我哋2:30新闻之前咧，其实都同大家讲，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其实好多我谂多咗。 人在家做嘢啦，系啊，咁要在家做嘢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两公婆咁啱得咁巧，都同样要留在家做嘢嘅话，咁到底嗰个情形会系点样 呢？系啊，嗱，我哋再呼吁电话咧，你可以打你1872388，你可以讲下咧呢段时间咧见多咗咧，其实系好咗，定系？有問題多咗，冇人差啦。有問題多咗，如果好嘅，係因為點解咧？你見到佢邊一面啊？如果差又有啲、有啲咩問題啦？歡迎可以打你1872388 嚇。係啊，冇錯，我都係我上個禮拜其實係寫咗一篇文嘅。咁、我就係即係講翻我 work from home 啦。我係真係經過我即我係覺得 自己觀察嘅。 係啊，經到我觀察，我真係覺得哇！我第一日咧同我老公一齊做嘢嘅時候咧，我係估唔到佢嗰種氣場好犀利啦。我都話落佢隔住嗰個電話咧，同啲同事一齊開會咧，我就係感覺到哇！好彩隔住个电话咋，即系佢啲同事啊。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佢个震慑力咧仲更加犀利啊。 咁你有冇直情嗰一日咧对佢五体投地啊？ 冇。我系觉得第一日嗰日系掹掹整整，因为平时喺公司，我谂佢都系嘅，因为好多嘢都喺公司嘛，俾啲文件啊或者佢做开嗰啲嘢，全部冚烂都喺度。你突然之间，你净系俾部电脑佢。同埋佢系措手不及咁，要喺屋企做嘢，系好多嘢唔就手，佢咪发咗少少脾气咯，有啲猛咯， 系、哦。有啲老公真系喺工作上面咧，佢系有啲失控噶嘛，即系男士咧，好有可能真系会俾个老婆见到我，我老公系咪黐线噶？其实，你谂下嗱，几多人闹老细，每个老细屋企都有个老婆噶，嗰啲老婆永远都唔相信佢老公喺出边系咁变态噶， 系 咪？到到佢亲眼见到嘅时候，可能哇！唔怪之啦，阿老公你会唔会都收敛下咧？全场好多人诅咒你啊！如果 即系好似睇紧电视剧咁样咧，会觉得哇乜咁嘅？ 系咯， 哇你识唔识佢噶？点解？ 系咯， 竟然可以做嘢嗰种嗰种威猛，我叫做威武啊！直情系，我净威武。咁同埋你会想象得到，我唔知道佢平时喺公司做嘢咁辛苦啦， 系 即系原来系 咁样闹人。 佢讲嘢讲唔系冇停过口啊，完全系，即系由佢开始由。9:00开始话要做嘢咧，佢一路做到7:00。我谂系食晏嗰个一个钟头，系停一停啫。跟住然之后咧，系猛咁系走开会。 咦，咁 OK 喎，其实佢 home office 得嚟都几有效率喎。佢冇因为唔喺 office 咧， 梗有效率， 工作量会少咗咯。 咁佢真系冇工作量少过，咁所以你咪想象得到佢平时喺公司就几多嘢做咯。咁但系嗱喺 home office 做嘢咪好啲咯。譬如我见到佢咁辛苦，系咪我帮佢捻下膊头啊，斟杯水俾佢饮啊，咪 OK 咯。 但系我平时有秘书帮我捻。 我俾住我嘅链啊，链边度啊？链个头定链膊头啊？定系链只手啊？我链你条颈 啊！系啦，吹我有进度啫。话你话佢一个唔小心咧，就话 Mary， 哦 ，sorry。我哋不如讲翻哆啦 A 梦先。 咪哆啦 A 梦发生咩事咧？因为即系好多人都要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全世界都系啦。其中一个地方，当然咧就包括呢个马来西亚啦。咁就系正正因为咁嘅原因，咁两公婆成日喺屋企嘅话咧，担心咩咧？真系会出现一啲嗌交嘅情况噶。咁所以点样咧？继早前咧，大家都会见到喺网上咧，咪有成班马来西亚嘅男人咧，咪揸住张纸 出去买 超市买嘢。呢个都系政府颁布嘅呢啲做法。系啦，就系一家之主只可以出去买嘢。咁另外咧一个嘅即系规矩一个指引。工作指引咧就俾啲女士嘅，佢就话啦，建议嗰啲女士咧，如果你要留喺屋企做嘢嘅话咧，就最好就好似当平时翻工咁样啦，就要化妆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模仿咧就系哆啦 A 梦或者系叮当嘅语调咧就向老公撒娇，希望可以维持咧夫妻嘅感情系啦。 我真系拗头。 系啦，咁但系就依一个嘅指引一出咧，啲人就话有冇搞错啊？你咁样做，你净系喺度即系矮化啲女性啊？咁样点解我哋要扮哆啦 A 梦要喺度撒娇啊？吓？ 佢仲要系马来西亚妇女部嚟嘅。即系佢有个家庭妇女工作部咧， 哦系咯，点解要咁样做咧？ 即系应该为女人争取权益嘅部门咧，反而就叫佢扮娇嗲嚟向人撒娇。 系啊， 我作为男士，点解我听到呢个提议，我觉得系匪夷所思咧？有边个男人系听到哆啦 A 梦发声谂嘅咧？系咪傻噶？即系其实知唔知你套咩卡通嚟噶？ 唔系咁，佢你 叫佢扮静怡都好啲啊。 系啦， 你扮叮当做咩咧？你即系男士听到你系叮当把声，大雄啊，你咁样声，我都冧咗，老公啊，你翻嚟啦！你话叫 你老婆，你咪觉得好可爱啊？ 食饭啊，老公啊！ 因为首先有阵时个老公已经会觉得啊，老婆你好耐冇做运动，你已经好似哆啦 A 梦啦， 系个身形 系啦，你已经越嚟越似哆啦 A 梦啦，你唔使连把声都扮埋喎， 真系救命！ 你咧男人几时中意哆啦 A 梦咧？可能就系、是。佢会 好有困难嘅时候， 系啦， 系啦。 你话老婆喺有困难嘅时候出嚟就话、啊：，老公百宝袋，噔噔噔噔，100蚊啊，攞去啦。咁系 OK 嘅，但系你唔好用把声啊！我成日都觉得你叫佢扮，即系嗰啲日本啲动漫卡通啊，你扮嗰啲声优啊，都好啲啊。即系人哋嗰啲把声咧，就成跌落地嗰啲嘅咧，老公啊！冇理由扮叮当， 一啲都唔会觉得系娇俏啊！ 我唔觉得有用啊，真系。所以我谂点解啲人抗议咧？我系男人，我系大马嘅男人，我都抗议。可唔可以唔好扮叮当？ 咁会唔会系因为始终都系一啲 地难 系啊保守啲嘅？嘅國家係啊，冇錯，咁所以就即係佢唔可以講到係正義啊，或者其他一啲漫畫，即係好性感嘅漫畫嘅女主角啊，咁所以要用哆啦 A 夢可能比較中性啲咁做咯。 不過咧，嗱，即係我哋撇開我扮哆啦 A 夢呢件事，你話想唔想個老婆喺屋企 扮女仆啊？ 嗲氣同你講嘢咧，嗱，呢、這個我哋呢個問題咧，又可以另外就開一個課題嚟研究。 就係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 覺得 係。可以 唔差噶， 梗系啦。 因为点解咧？我话说咧，嗰日我咪话我即系标美会咧，佢最尾一次去按摩嘅时候咧，咁啊，因为好多人啊，平时你已经好少听到隔篱房咧会有人咧，即系察觉到有人嘅存在。嗰日就有，仲要咧俾我听到咧，隔篱咧系一个听落去咧妙龄少女。因为点解咧？佢把声 好痛啊！ 佢冇 咁大力啦，姐。 嗱，呢个你讲啊，我冇将佢幻想成为呢啲对话，我净系听到佢把声，哇，娇声细气啦，就会话。 喂，对住你系俾人按摩嗰、那个，定系按摩、那个？ 梗俾人按摩的啦，系啊，通常按摩嗰啲都系娇声嗲气嘅妈妈嚟噶嘛，咁佢系俾人按摩嗰、那个，就听到佢把声咧，讲啲对白咧，全部都系话，咁系咪可以唔使按咁耐噶？我唔可以按太耐，我男朋友一阵嚟接我，即系诸如此类。听到嗰啲声咧，哇！你直情好似雪人融化了，咁你就会觉得咧，同埋咧，我即系我讲喺度讲，呢、這个女仔咧又怕男朋友，唔系 ，sorry， 应该叫尊重男朋友。 尊重男朋 友。我明明听到佢咧系同个师傅讲咧，就话要按 part 半嘅，点知佢突然间佢话。师傅啊，如果我按 part 半咧，即系按到几多点啊？4:20啦。咁我唔按 part 半啊，我按一 part 就可以啦。但你冇得推油噶咯，唔推啦。点解你男朋友嚟接你啊？系啊，我真系觉得搞错啊，男朋友。你俾个女朋友按多阵啦，等我隔篱听多下都好啊。 系。 但系嗱，呢啲咁娇嗲嗰啲声，你都作为一个男士，你都发觉 一定系啦。 如果你喺屋企，佢老婆会咁样同你讲嘢。都唔错啊， 都系啊，但系你要 特别，你平时可能你喺公司就听惯啊，秘书系咁讲噶， 系啦，翻到屋企 听， 系啦，所以翻到屋企 系咯， 就可以听翻啲嗲声嗲气嘅声音， 系啦， 就真系好似喺一个工作嘅环境里边， 心旷神怡。 但系如果佢平时都唔系咁讲嘢，突然间咁嗲声嗲气，你唔惊咩？ 咁开启佢潜能咯， 系嘛？ 每个人都有两面噶嘛，我点知道老婆你翻到公司系咪都咁？ 咁你开唔开启到啊，曾志豪？ 你讲我自己定我老婆？ 你开启老婆嘅潜能啊？ 咁首先我又仲未想送死住。我听佢同我啲细路倾偈，已经系嗰啲声嚟噶啦。 系，不过系对住你就可能都系要做翻自己， 就变翻老师咯。 系啦， 佢忘记咗佢退咗休好耐噶啦。 唔系，不过系嘅，即系你唔系马来西亚嗰度咁嘅原因咧，都好明白嘅。唔系，佢当然系搞笑嘅，但系佢背后嘅原因，因为即系佢话当地政府都讲，好多女性咧平时喺生活里边咧好惨嘅，成日遇到啲。家暴啊，夫妻嗌交你咁样嘅情况，咁你成日都对住啊嘛，咁都家暴喎、啊，你谂下，成 系噶， 你唔成日对住都家暴，你成日对住咪增加家暴嘅机会啊？ 咁我觉得佢哋应该真系使啲老公出去买嘢咧，越 啱啦， 系啦，最好买到咧就每一日想翻嚟咧都话未得，等等先，高筋面粉再分类咁样，啊唔系、啊，如果你话佢哋咁大男人咧。其实佢点够胆指挥个老公话你买错咗啊？ 系咯，我所以唔系好明白咯。 我觉得如果你叫佢买生抽，佢买啲老抽，你都唔敢出声噶啦。 老抽啊嗱， 生抽啊！ 真系生抽啊！ 所以究竟喺屋企里面 系 啊，嗰、那个男女地位会唔会随住疫情就越嚟越严重咧？ 即系大家嗰、那个即系喺疫情当中，大家成日要对住嗰个生活摩擦。如果真系多咗嘅话，需唔需要用咁样嘅方法去调息翻咧？ 冇可能， 冇可能啊！嗬，系咪？ 我最想知道就系大家见多咗啦，系、日久生情定日久生厌？ 系 究竟呢一排有冇呢啲咁嘅 问题出现咧？系啊，冇错。 1-7-2-3-8-8， 打嚟倾下。同我哋一起倾下，分享下喺呢个疫情嘅日子当中，我哋都见住啊吓。任行程同埋曾志豪喺中女宅男晒喺大家度一起同你见面，听住我哋声音一起做嘢啊！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不想告别时短暂告别，好结局会上演。流泪变做浮云，目光停于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步近，靠梦想指引，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咁何雁诗啊，自有梦想的人啊，你嘅梦想系咩啊？可能其中一个就系啲病毒快啲走。系啊， 就疫情之下咧，你哋同另一半嘅相处会唔会觉得日久生情定日久生厌啦？咁、你固然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你嗰个相处嘅方法啦。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话啦。同啲遊戲有關嘅，即係你話喂，我未有咁多咩家庭婦女住，我普通宅男，我打機嘅啫，諗住喺屋企度啊，點知打下打下咧，打出個禍來喎！嗱喺度咧，我哋可以先即係利益申報，我同彭晴都冇玩呢隻 game 嘅，因為我都冇嗰隻電視遊戲機，係啊，咁所以咧真係好需要咧靠我啲聽眾咧。如果你有玩呢一隻咧，即係動物之心遊會咧。欢迎你可以打定嚟， 话俾我哋听。 我估而家就好多人玩过噶，玩紧都有嘅。喂，究竟呢只 game 最近是不是真的即是第一就究竟那個沉迷程度为什么令到大家咁疯癫啦废寝忘餐啦大人細路啊又挨炒价三百几蚊变八百几蚊啦嗱呢个即係固然啦你可以游戏层面同我哋讲下啦。但是第二呢就是喂他最近就真的引发出一些即係政治争拗的风波。 是啊打机都有政治争拗的。 是啊嗱究竟即係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都是玩开这只 game 的网友呢都不妨可以打来跟我们讲一下呢是不是见到有这么多所谓政治的标语涌入去的呢试完就这样的。他就说呢即係大陆的玩家呢突然间就在早两日呢一片哀号呢他就说紧急下架紧急下架。 我有留意到这个消息。 是啦佢点样紧急下架呢佢就话喔、哦、我哋呢譬如喺淘宝啊或者喺唔同嗰啲网上嘅商店度呢如果有卖呢一隻 game 嘅嗰啲渠道呢全部就封锁咗、 嗯、 全部封锁咗。咁佢话呢你冇得再喺嗰啲渠道上面呢譬如我想买呢隻 game 啊冇呢啲相关嘅产品呢、嗯、就全部落晒架啦咁样。甚至乎有啲铺头呢就好似你讲嗰啲美容院咁样呢就话、嗯、我哋凌晨呢就会下架㗎啦仲有三个钟。 快啲啊赶住但赶尾班。 是啦要买就而家买啦咁样。又或者有啲铺头呢佢应对嘅方法呢就话改名。佢呢就唔直接喺个铺头度呢就话我买呢隻嘢。佢就改名呢就话我哋冇买呢隻 game 啊我哋呢度买嗰隻 game 叫咩名啊猛男執樹枝。 哇真係好远喎大佬。 好唔搭白我 喂。喂咁係喇成个意境都唔同嘅。 但係其实佢个意思係啱嘅因为呢啲、人成日都话呢隻 game 里面好多人呢就单人无事喺度執樹枝吧。執樹枝啊 從外咁。執樹枝。 我真係想话呢商家为咗赚钱呢就冇所谓其 实。好似讲个暗语咁样玩嘅就会明㗎啦。係 啦冇啊我哋冇买嗰隻动物心啊我哋呢度玩咩猛男執樹枝。我諗起以前有个笑话呢就话白雪公主就呢、這个童话故事呢就唔准用呢个名字跟住啲人就作咗好多唔同嘅名字呢就係话一个女人同七个男人嘅故事。跟住啲人就话咩嚟㗎咩嚟㗎 雪姑雪姑真有。 白雪公主。 点解嗰时有啲咩政治意味又唔准咁讲 笑话嚟嘅。即係佢话呢太纯情呢啲人唔鍾意睇呢佢就特登作个好似好有成人劇情。 哦咁啊係。 点知啲人就话七个男人同一个女人我扯就係白雪公主。係呀。跟住就好啦佢就变咗要用呢个方法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嗱到而家呢其实係冇官方嘅答案嘅。咩叫官方答案呢即係话嗰个游戏厂商又或者相关部门呢佢从来冇走出嚟呢公布一个声明呢就係话我哋基于呢个原因所以我哋下架冇嘅从来都冇嘅所以大家就估嘅啫。其中一个估嘅原因就係话最衰王之峰啦。係。係啊。吓、啊、关王之峰咩 事啊係囉。 话喎佢呢就玩呢、這个即係动物森友会嘅时候呢咁佢就利用呢、這个游戏里面呢佢种自由开放设计嘅功能佢、就可以任意将一啲即係你自己个人所谓 tailor-made 又好客制个人化嘅东西摆落去都好啦。佢、就将佢摆咗好多呢政治信息喺上面。譬如呢佢话佢特登挤咗几个我哋梗係唔会讲个名字出嚟啦。佢挤咗几个领导人嘅头像喺度。 仲 要係真人嗰个头像嚟㗎。 即係唔係漫画添喎。 係啦就唔 係 漫 画 嘅。咁将佢全部有啲就变咗系咩呢摆咗个花牌咁嘅造型喺度。 哇。 係啦。咁然后呢就喺下面呢又会写嗰啲咩咩肺炎 啊。我哋呢啲好温陣嘅全部都唔敢讲㗎。佢、全部写晒呢啲字出嚟。咁呢又或者有一啲口号啦又光复呢个啊又革命呢个啊就全部铺晒出嚟。咁嗱你可以话佢都喺游戏里面展示嘅啫。咁、即係 game 里面嘅。咁有啲人就懷疑呢佢就話係咪因為咁啊係咪因為佢惡搞咗一啲不能夠惡搞嘅人咁我見大陸呢佢嗰個網民呢佢哋自己而家受害㗎嘛佢嗰個講法就話佢哋惡搞咗一個唔可以惡搞嘅男人所以就變成咁樣啦我哋俾人下架啦 咁就冇得玩呢個遊戲啦 係啊 就係、因為咁啊 估计啦因为佢冇官方会冲出嚟话呢我係因为呢个原因㗎嘛佢冇讲过㗎嘛佢、就淨係话怀疑因为呢就佢而家个写法好含糊我见有啲佢哋嗰啲即係商铺呢佢要下架呢佢要发个通告㗎嘛佢嗰个写法呢就话怀疑同游戏里面嘅功能啊有关、所以就要下架。 哎呀 咁你话一啲咩功能呢你自己可以意会啦。好啦咁然后佢就带出好多问题啦。咁 呢隻遊戲，即係頭先我哋第一個好想問嘅就係、是，係咪真係咁多呢？因為而家咧，究竟係因為有一個所謂黃之鋒，佢就引述咗用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諷刺嘅功能，所以搞到成隻 game 都 要下架啦，直情係 係啦，定係因為原來好多玩家咧都喺呢個島裏邊，喺呢個遊戲裏邊。是真的将所有现实里面的诉求摆晒落去呢、 我想我的背景讲少少俾大家听先啦，是不是、因为这个游戏的特性是什么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当是其中一个岛民，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岛里面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嘛，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我们又都是那句戴个头盔先，我同彭全都没玩过。 我就看啲报道这样引述的。 是我们引述。如果最准确呢，我们真的很欢迎呢，如果你有玩这只 game 的朋友呢， 我们听 真的打个电话上来，因为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之余呢，也可以讲一下呢，你有没有见到真的好多人呢有展示嗰啲唔同嘅政治术语啊、标语啊，或者玩到点嘅啦，1872388,1872388,欢迎你打嚟啦。咁我哋即係自己就扮一扮嘢先啦。总之我哋记得嗰个游戏嘅玩法呢、就係、是、一啲模拟城市或者模拟人生嗰种玩法。你就可以呢喺个无人岛度，咁你就自己搬入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喺上面又起屋啊，又收集啲咩树木啊、花草啊、捉鱼啊，唔知咩攞动物啊。 係啊，头先话執树叶啊。 係啦， 整个社区啊。 可以经营个社区，又或者可以同你啲同伴咧，佢可以共同咧就做一啲任务嘅，譬如话唔知执几多粒蛋啊咁样嘅。咁但系由于佢最吸引嘅地方就系有一个开放嘅功能，你中意挤啲咩喺里边都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大家可以打嚟讲下1872388，究竟呢只 game 啊，你见到有啲咩情况咧？而家 系啊，话俾我哋听下。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入院至今，首度发表声明，感谢伦敦圣多马医院医护人员的治疗，又形容自己欠他们一条生命。约翰逊继续在医院普通病房留医，康复进度良好。内政大臣彭黛玲说，约翰逊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休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本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中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现在摩利臣街北行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的部分行车线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在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车多，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朗公路都有工程，直至下午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大榄隧道至到丁九桥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受强风影响，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海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哎呀，三点零七分啦，曾志豪。 系啊，我哋继续翻嚟中女站上大啦。我哋再呼一次电话号码先，1872388，1872388啦。我哋有两个题目挤低俾你嘅，一个咧就系关于喺疫情之下咧，如果你同屋企人伴侣喺屋企咧见多咗，咁、究竟个相处有冇真系发生问题咧？系日久啊，越嚟越生情，定系开始有啲厌咧？死老母成日喺屋企一对住好烦 啊！系啦， 系啊。咁另一个咧就同打机有关嘅。咁最近呢一个即系动物之心呢只 game 咧就大热啦。咁除咗啲人即系觉得佢里边有好多好好玩嘅地方，咁即系值得大家谈论之外咧，公道都掕上咗呢个政治风波，搞到喺大陆咧嘅网上平台咧就话全面下架咁样。咁我哋真系诚征各位朋友，如果你有玩呢只动物之心嘅 game 咧，欢迎你开打电话你1872388，同我哋讲下，其实究竟有咩咁好玩咧？ 系啊， 即系我哋就算唔掂政治嗰部分咧，即系相信佢里边嗰啲采集啊，或者里边嗰啲营运咧，可能你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喂，真系废寝忘餐噶、听讲咧，啲人咧戆居居望住嗰个咧，企喺河边度钓鱼咧，可以睇一个钟噶，又或者咧，即系钓到 系 我 玩紧个 game。 我听到啲人咁讲啊， 钓鱼一个钟啊喺度。 我听佢哋有啲人讲话望住佢钓鱼啦，又或者佢哋成日执啲嘢咧。咁甚至乎我见有啲人话佢嗰个象真度好高噶嘛，因为佢话大陆嗰啲人咧玩到咧就系、会困住里边岛里边啲动物咧，困喺个铁笼里边、然后咧就话你要嘅就攞嚟卖，真系好似我哋睇紧现实嘅人肉市场咁样。系啊，即系 当中 系啊，即系嗰啲系啦，即系动物野味咁样咧，系啦，唔知究竟咩事咧？ 即系如果要买嘅话。就要货金俾钱噶 咯，我谂系咁嘅意思啦，系啊，嗱，即系我哋又冇玩咧，即系未知道，欢迎大家可以打 指正我哋啊，话俾我听 我哋补充一下，究竟里边嘅玩法系点样？而家讲紧个政治风波咧，喺你哋接触嘅玩家里边，系咪真系好多人都咁做噶？系咪真系避无可避咧？咁 样系啊，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吓。不过我谂都系真系受欢迎嘅，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咁多报道，同埋话喺呢个深水埗嗰啲商场嗰度，好多人走去买。 系啊，因为佢而家仲要变成咧。不同地方政治勢力的爭拗呢，台灣的蘇貞昌就說歡迎惡搞，我們呢是不怕被惡搞的，歡迎大家來。究竟咁都有得分地域的1872388，我可以打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啊，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啊，不如我哋可以同大家一齐听下歌先啦。系啦，今个礼拜拣咗首歌，咁我同阿曾志豪讲咗，我话咦呢首歌其实都好唱到好多男人嘅即系心声。 我唔同意。 系啦，咁但系曾志豪话 唔同意。 系，咁系咩歌咧？ 听下 intro 先啦。 系啦，其实听呢一个嘅 intro 都好熟噶啦，应该都 系。 一阵我哋翻嚟都可以讲下，佢话唱唔到佢嘅心声，究竟点解？ 好啊！ 我间醉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与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 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 好咗就呢一只歌啦吓，郑中基嘅无赖 系啊。我想首先咧，即系全靠彭程揾一揾嘅资料咧，都令到我就解开咗个谜团。我一路真系以为只歌系讲紧郑中基， 我都以为系噶，其实系 啊，因为呢只歌个歌词里边咧，其实即系。好寫到佢呢以前即係嗰種好鍾意玩啦、啊、又鬧事又鬧事過啦。 佢我間中飲 醉酒係啦，佢又成日嗰陣時又成日有好多嗰啲即係啦呢啲咁樣嘅消息啦。 但原來唔係 喎。係啦，但原來呢隻歌呢就唔係喎。原來呢隻歌係點樣嘅呢，曾志豪你記唔記得呢隻歌呢就係其實呢由李俊一。 李俊一。 係啦，就作曲同埋填詞。 佢話佢求婚。 係啦，佢呢隻歌呢鄭中基講，佢話呢隻歌其實唔係寫我的。其實係李俊一呢寫嚟呢送俾佢個未婚妻嘅当年， 佢仲话嗰阵时俾咗一扎歌啊，郑中基拣嘅时候，佢话咁多只 demo， 你系呢只唔使听噶。咁可能因为佢个出发点就话，喂，呢个系我写俾自己老婆嘅啫嘛，即系应该就唔会系一啲好有广泛共鸣嘅，应该好，佢觉得可能系好个人化嘅。咁点知郑中基佢就话你唔叫我听，我偏偏要听，佢就特登要听啊！估唔到佢就觉得呢只咁正，咁仲要见到佢真系慧眼识无赖，呢只歌啊真系唱到爆大王噶咯， 系啊系啊吓。咁啊，我话呢一只歌咧。我点解我即系好唱到好多男士嘅心声咧？系因为咧，我真系包括我自己在内咧，我识亲好我身边好多我认识嘅男士咧，其实佢哋都有呢一只歌嘅性格特质嘅。 系咩？边方面咧？ 系啊，嗱，即系难饮啊、难玩啊嗰啲就肯定都有噶啦，系咪？即系所以你叫佢，譬如话最简单、最直接嗰啲，譬如我有好啲女性朋友就同我男朋友拍咗拖好耐啊，咁一去到呢啲即系适婚年纪嘅时候咧，好似想逼婚啊，嗰时好多逼婚。基本上都又唔肯结婚啊，唔肯负责任啊，叫佢做呢样嗰样，佢又懒啊。问佢有咩理想、咩梦想，好似佢冇乜嘢啊，日日都唔知做乜啊咁样。即系身边有好多呢啲长唔大嘅男人啊。 系， 所以我觉得呢一只歌咧系。无论你系咪郑中基都好啦、 啊， 其实你系好容易，即系我自己企喺一个男人嘅角色里边啦、我都好容易会代入去咯。 嗱，我先讲我赞成个嗰部分先啦，因为啱嘅，我觉得好似彭程所讲咧，佢里边有好多男士嘅一啲即系行为特征咧，譬如嗰啲常犯錯愛説謊就基本上個個都會㗎啦，特別最尾嗰句咧總會內疚咧、其實係嘅，每次老婆攞把刀或者女朋友攞把刀看住你嘅時候我知錯啦，我以後都唔會㗎。 其實係會內疚嘅， 係啦，會內疚， 但係唔會改過啫嘛。 哦、啊，因為佢嗰邊已經改咗㗎啦，三分鐘諾言咯，係啦，怕結婚只會守三分鐘諾言咧，都有好多人都係會嘅，所以你話呢隻歌，如果你話對男人同女人都有共鳴咧、我覺得係啱嘅。前面佢講好多即係呢一啲咁嘅説話啦，甚至乎你话咩对翻工厌倦啊，即系呢啲可能好多男士成日都俾人形容到就系嗰啲即系中意即系斋玩啊，玩到唔系就系话玩女人嗰啲玩，可能话喂你又打机啊， 系啊，你又唔翻屋企啊， 系啦、 啊， 或者玩波鞋、 啊， 你都完全都唔理啊，又玩高达赚钱啊，你储钱啊，系嘅，系会有呢一种嘅。呢、這個我絕對同意。不過點解我話咧？ 你唔同意部分？ 我唔同意另外一部分咧，就係我係為啲女人講嘅。我都唔同意嗰部分咧，就係、是。就係嗰句歌詞就係話咧， 點解你仲 為何還喜歡我？你這種無賴啦，又或者話即係話你蠢定係很偉大啊？即係大半生跟何必跟我咁樣咧、我係覺得咧，好似形容到咧，就係個女仔咧。是永远痴心一片在隔离咧，默默地等紧个男人啊！但我见到现实生活上面好多唔系喺度等紧佢，喺度闹佢啦，喺度嚼佢啦，喺度咧即系掹佢耳仔啦。你唔系谂住咁样就可以逃得出老娘手指啦，系嘛？你系点都要娶我啦，你谂住走啊咁样？我唔觉得系好似呢只歌词里边讲到啲女人咧，系嗰种无慈母啊，即系愿意等呢一个金不换嘅浪子回头咧。我唔同意。 在这个心情里面，我觉得很少数的女士呢是用紧这种心态，就是说我怎么都不会放弃你的死佬。调回转呢，应该是很多女士呢就会觉得我不会这样就放过你啊。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即是你生活了是一个很残酷的世界咯。 哦，是吗？ 是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那个女人你觉得她是蠢是很伟大，她最终都跟这个男仔在一起呢，其实如果正如第一段所讲话，那个男人自己本身他自己都会内疚的话呢，我会向好的方面看，我不会觉得很多男人都是这么无赖，即是这么差的。只不过可能是他未去到一个很成熟的一刻，或者未去到长大的一刻。咁咁啱，如果他真的觉得内疚，他觉得哎，这个女人真的对我咁死心塌地，对我咁好的。好啦，我长大啦，我试下慢慢我去改啦，即系可能个步伐系龟速嘅，咁但 系 起码佢肯愿意去做咯，即 系 嗰个其实系嗰个另一半嘅爱系感动到佢啦，或者咁讲啦，令佢慢慢自己有个改变。因为咧，如果你好似你头先咁讲，啱啱嚼佢闹佢咧，其实嗰啲男人系唔会改变，佢只不过系会越嚟越离开你嘅啫，佢只会系觉得你对我咁差嘛，好，我继续同你一齐都好，我都系。是是但是这样啊，在你面前不出声的啦。咁但是真真正正肯作出改变呢，就是他是有一个好的影响才令到你肯去行多一步咯。 如果从好的方面，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但因为有时候你又掌握不到女士他们的心态呢，他究竟是因为他就给了两个原因，你啊说你蠢看不到我这么无赖啊，定是说你伟大我这么无赖你都包容啊。但其实还有第三个可能的。咁唔通我走咩？ 你可以走噶，你冇咁嘅勇气啫嘛。 系啦，因为有好多好多你听过，无论系男同女都会用嗰个等巴士嗰个理论咧。老娘等咗十班车噶，即系为咗呢个巴士，我等咗十班，我唔会呢个时候走噶。如果呢个时候走，我咪咩都冇咯。咁你唔会，你唔会， 所以你咪 就放弃。 咁所以呢段关系咁样咪唔开心咯，系咪先？ 嗱， 你又心甘情愿咁样。嗱，女人喺呢方面咧，我觉得真 系 好有勇气嘅。佢心口挂住勇字，我要去就去。但 系 男人咧喺又喺呢一格啊，即系我觉得，譬如话即系去到我哋行即系拍拖好耐啊，去到结唔结婚啊，喺咪再喺埋一齐呢一格咧，系少咗一种决断咯。你就不断咁样喺度逃避咯。咁啊，女人就即系比较系即系知道自己做啲咩啦。所以我先至发觉呢一只歌。先至系讲到男人嗰种，好想逃避啊，长唔大啊，好想唔负责任嗰一格咯。咁但系直到佢系点样去想改变咧，可能真的要遇着一个，佢真系发觉啊，呢个女人系我值得为佢改变嘅时候，出现嘅话，咁我就做啦。 你要谂下，佢呢句歌词里边咧，有啲真系好梦幻嘅句，譬如嗰句咧。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嗱， 呢个都是男人的幻想嚟嘅啫。 点解我话呢只歌咧？我第一时间我就话好难有共鸣、哦。除咗佢讲男人嘅衰嘢，我觉得 O、OK、K 之外咧，譬如好难有啲男士咧，佢会觉得遇到身边嗰人咧系符合头先嗰个特征噶嘛？可能李俊一有，所以点解李俊一都叫郑中基嚟唔好唱啦？因为其实呢只歌可能未必咁多男人咧，身边嗰个系咁样。嗱，你话。佢见到你咁差，佢都箍住你咧，系、有嘅。 有 佢有冇笑着跟你挨咧？定系嗰个唔系个笑字，系个系第二个字咧？读音差唔多。 点解你点解咁悲观嘅？ 唔系啊，我即系见到身边有太多嗰啲人咧，佢点解会继续箍住佢咧？即系嗱，有阵时你真系现实啲咁谂咧，即系用翻头先个讲法，我喺你身上投资咗十年青春咯。你唔係諗住呢個時候，你諗住盤劈就走得甩，我唔會俾你走得甩㗎。你已經十年啦，我擺喺你身上。 咁點解你？咁你又 咁？如果你諗住 又心甘命抵咁樣俾佢困住 咧？我係咁㗎啦，我係咁啊！你走啦咁樣。有啲男人係用呢招㗎嘛？我盤劈，你唔中意你咪走咯。咁我咪又可以做好人咯。嗱，你走都唔係我飛你喎、佢又繼續自由自在喎、佢仍然可以周圍同人講話，係啊，啲女人唔肯喺我身邊出現啫嘛。但有啲女人就精㗎嘛。佢就知道咧，我唔会中你计嘅、我系都要同你结婚嘅啦，你唔使谂住可以即系撇甩老娘，咁所以咧，我觉得佢未必系讲紧话。我死都不变心，而我唔会中间。 喂，咁讲啦，或者呢只歌喺你心目中就系太梦幻啦，系嘛？不过喺我心目中，我就会觉得即系佢唱咗好多男人起码上半段嘅心声。至于点样去发展到嘅话咧，就睇下 是你剛才所說我老娘箍住你都走不甩了，還是反過來好像我這樣，我就與人為善的，我就比較樂觀一點了，我就會覺得大家如果真的要相處得好一點的話，相信是有一個好的影響才令到對方作出一個改變，那大家才會珍惜這一段關係。 我覺得這首歌好的地方就是其實它可以即時讓你見到在世間這個愛情故事的派別有兩種，一類就是你心存一个好心，或者其实这歌本身是好的，因为呢他形容那些男人的 他是拿来送给， 其实是全部都 是男的，他送给未婚妻的嘛，是不是，那是要 sweet 一点的啦，啱唔啱 啊？我觉得可能他老公即是某些老公心里面都知道，其实他未必笑着跟我喊那么多歌还来的嘛。但是调转呢，如果你说那个女人呢可以经历到这么多人呢、都说那个人叉叉叉叉叉，然后他都留低或者肯跟他的话呢，我想讲无论基于咩原因呢， 佢都唔系咁差。 唔系都唔简单㗎。 喂， 都唔简单㗎。 或者咁讲啦，嗱呢啲系可以讲到啲男人嘅成长嘅阶段里面啦，系啦，或者你话点解佢点解呢个男人好多啲前度都话佢肯结婚啦，佢最知我就同佢。 系 啦，佢就嗰阵时我同佢一齐，佢就唔肯结婚，但系而家去到最后佢又肯结婚，点解，因为佢自己都成长咗嘛，佢自己都经历咗咁多嘢，可能佢会觉得啊呢、這个人。我是觉得可以为他留低冇咁大压力，咁所以我就同佢一齐咯。 系啊，所以我呢只歌系好嘅啦。唔同嘅人你读到佢个信息咧，又会唔同。作为女士咧，可能佢就会觉得呢一只歌就话俾佢听，呢、个爱情世界里边、总有一天感动你。 啱， 系啦。 但系嗰个系咪你咧？ 系啦， 就未必啦。 对男士嚟讲咧，我就会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扮无赖就走得甩啦。 我冇得扮嘅， 系啊！你唔好以为用无赖就走得甩。 啊，原来真系你大家都中意觉得，即系如果我听阿曾志豪你头先咁讲咧，其实对好多男人嚟讲咧，真系痛苦先证明佢存在。如果咁痛苦嘅爱情关系咧、都唔会肯离开咧，即系冇一个勇气敢离开咧、我真系祝各位兄弟好运咯，只能够咁讲。 正如啊，而家玩 game 都逃离唔到现实嘅迫害啊！你以为人爱情世界可以咁无幻咩？ 系咪好难啊？呸！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都道府院歌手系列 Tokyo Secondo 东京歌手特辑第二集。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表演艺术不断创新，除了有新文本、多媒体，就连观众和演员间的距离都在度变动。 近年在世界各地风行的 Immersive Theatre 就打破传统观演的关系，就请致力推广 Immersive Theatre 的艺团 Banana Effect 的艺术总监陈安然为大家介绍。 平时呢去看一个镜框式舞台呢是一个正方形的世界，但是当我们在潜意识剧场，你是处于一个圆球体的世界，而观众是在中间的，戏剧是一个 live 的 performance。所以其实在每个年代我们都要找对的语言去跟当时的观众即时沟通，究竟21世纪现在观众最需要要的是一种什么 language 呢？譬如网络世界很犀利啦，于是有人就说，喂，我想要回一些真正的触感，炽热澎湃的情感。更加重要的一件事，网络世界大家都想成为个世界的中心，潜意识剧场正正就是讲一个只是属于你自己探索的一样东西。 对编导演来讲， Immersive Theatre 都是一种挑战。 在个 rehearsal 里面是怎样呢？因为你没有观众，但是观众就正正是演员的对手，所以演员同埋做创作者，即系导演又好，编剧又好，个想象力要比以往嘅创作者更加丰富，因为佢想象埋观众会发生嘢啦，会做嘢啦。咁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就系，我要翻翻去同观众嗰个关系。咁我哋都要谂，香港人嘅 culture 系唔同嘅，我哋系咪真系直接将外国嗰种 immersive theatre 带入嚟咧？ 艺术永远系前瞻，系叛逆，绝不甘于因循，时刻叩问点样挑战固有的形式，表演艺术都是一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我哋热线开放啊， 系 啦，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可以有两个题目同大家一起讨论下。 系啊，冇错，一个就系话疫情之下咧，如果你在家工作啦，咁究竟你同你嘅身边嘅另一半会产生啲咩矛盾咧？会唔会见多咗就反而即系嗌交多咗啊？又或者使唔使重新适应嘅咧？即系可能你平时见佢英明神武咁样，但系你知啦，喺工作嘅环境之下咧，可能就会突然间变咗林姐姐。老公，原来你咁细粒嘅，就喺公司， 系啦， 好大男人噶， 好好声气添啊，仲要 哇，真系阴公啊，低声下气啊，咁样即系都不在话下嘅。即系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咧？咁欢迎你可以打嚟，即系大家讲下嘅。即系可能同埋仲有一种系咩咧？我见到好惨啊，就疫症之下咧，有阵时候啲人佢要扮翻工啊。 哦、 我见过其中一个报道咧，那个真系惨，佢系教泰拳嘅，嗰、那个即系师傅咧，系啊，咁佢就话，因为即系佢话好多嗰啲叫体育馆都要关闭， 系啦，唔开得， 系啦，咁佢就一系就喺公园度教拳，咁、咧，但系如果唔系咧，佢有阵时就要焗住都要出门口，佢自己讲咧就话，啊，因为咧我要承担住屋企嘅重责，所以咧我就要扮翻工，即系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剧集先有噶嘛， 系啊， 我嗰个 日本嗰啲剧集添啊，仲 系，但系佢讲出嚟嘅时候咧，红豆豆嘅男儿咧，佢喺访问里边都即系落咗两滴泪噶。因为佢真系觉得可能佢谂起觉得好委屈，都好多辛酸。 其实所以咧，唉，你话就系在家工作系一部分嘅人啦，有啲可能真系被逼要留喺屋企，系因为冇一份工。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亦都会唔会因为咁样就多咗啲拗叫啊咁样咧？嗱，其实仲有一款嘅就系、是，我唔知道咧会唔会有一啲拗叫就系、是，譬如疫症之下，可能你有啲要自己熟食。但可能咧，如果你嘅另一半佢唔知道嘅话咧，可能佢唔明白有几严重嘅话咧，佢会唔会可能同你喺生活开支上面啊，或者喺对未来前景嘅即系期望上面会有冲突咧？可能个老公唔敢话俾佢听话，收入减咗几多啦？可能就系话都系 home office 啦，或者隔一日先翻工啦。但可能佢冇讲俾佢听，即系嗰个人工扣咗几多咧？咁可能老婆唔知噶嘛？可能佢继续 使费都系照平时咁咯。 系啦，可能佢就话咁而家唔落去买餸，我哋不如 online shopping 啦，买好多。即系会唔会因此就有啲拗撬咧？咁样 系 啦，嗱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啦。好多即系大人嗰啲悲歌咧，可能可以倾下嘅。咁另一个就 系 讲 game 嗰啲啦 ，game 嗰度咧，除咗你讲动物之心，你可以打嚟讲下你有冇玩过，同埋遇到嗰、那个据讲有人讽刺咗某啲领导人啲样啊，或者讲咗某啲信息俾人下咗架之外咧，其实翻嚟都可以同你讲下咧，就系原来枕住呢半年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因为某一啲政治运动好敏感啦，原来咧成个游戏界咧。內地啦、台灣啦、香港啦，唔係淨係講緊動物之心喎，係唔同嘅 game 咧，原來都出現過唔同嘅，因為即係誤搭政治地雷咧，然後就要即係改正啦、下架啦，或者 改名 嘅，係啦，嗱，翻嚟可以同大家講下，因為我頭先同彭程講嘅時候咧，佢都呆咗，佢話。咁都中 係啊， 即係咪 特登㗎係咪啊？ 係啦、啊，我話即係咁都中咗個地雷喎、啊。嗱，但係證明咧你以為玩遊戲可以逃避現實咧、？Sorry， 現實會踩入遊戲世界啊。 或者係咁講啦，都係才不過只係一個遊戲啫，使唔使咁認真啊？係咪要成？顶帽扣落去，喂！你搞政治，你搞我哋咁样 啊！1872388，欢迎你打嚟，一阵同你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經濟不景將會影響今年的稅收和賣地收入，加上政府多輪紓困措施等，今年度財政赤字將會大幅增加至2800億元或者以上。至於向市民派發10000元的計劃，陳茂波說政府和銀行系統之間的接駁工作進展良好，政府內部工作亦都有進展，相信可以在6月底接受市民申請，7月開始派發。這個時間表早過當局最初所講，7月初接受申請，暑假時派發。食環署署長劉麗群說，若果食肆不遵守防疫措施，有機會不獲發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 另外，對於市民多了外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明白市民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需要休息，但是強調病毒不休息，希望市民不要掉以輕心。另外，對於中橫遊預訂5月上旬有首個旅行團到內地，陳肇始說市民離港並不理想，政府早前對所有海外國家或屬地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內地部分地方對入境人士亦都有限制，勸喻市民如非必要不要離港。政府對從內地抵港人士實施強制檢疫令，有效期至到5月7日。中橫遊說他們之前隨特區政府宣布取消所有中國旅行團至到5月7日，而5月8日至到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中國團仍然開放報名，會繼續根據當局的回港隔離措施和疫情，稍後決定會不會延長取消旅行團的日期，強調一直以旅客安全為先。中橫遊說過去幾個月因疫情影響之下，率先取消不同國家的旅行團至5月底，希望政府加快決定從國內回港的隔離措施會不會取消以及延長，讓業界一致行動，減少公眾的困惑。日本確診新型肺炎人數的增幅持續上升，共同社報導，當地昨日新增740多宗確診病例，首次單日破700宗，亦都是連續四日創新高，累積宗數突破6900宗，共145人死亡。首相安倍晋三在 Twitter 貼文呼籲民眾留在家防止疫情擴散，安倍在貼文引用流行歌手創作的防疫歌曲歌詞，並且上載坐在家裡的生活照，建議民眾暫時透過社交網站和電話聯繫，又說總有一天大家能夠相聚。安倍昨天在政府對策總部會議上透露，明天起將會向全國醫療機構發放總共4500萬個醫療口罩，並且進一步向處於緊急事態的7個都府縣追加發放口罩的數量。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早晚清涼，本周中期氣温逐漸回升，但是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以及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3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啦，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大潭水塘主坝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大挤塞，经过敬请小心。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大潭水塘水坝主坝嗰段咧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经过敬请小心。而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咧就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秀山村道，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这一段都是多车的，龙尾就去到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畅顺。港铁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港铁部分线路是需要调整的，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今天是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就每30分钟一班车，迪士尼线就需要暂停服务。港铁会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和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维持正常。由于强风的关系，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野。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继续有5度的气温啦，咁啊相对湿度39%，喂，曾志豪。 系啦，我哋而家又翻嚟啦吓，咁我哋直播室，而家除咗我同你就你喺直播室，我就喺电话嘅直播室陪你咧，我哋就要听听众电话。 系啊，冇错，有阿 Mayling 喺度啦，咁啊睇下咦佢开边个饭先啊，喂 ，Mayling。 你好。 你好啊 ，Mayling， 点啊？ 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啊，复活节快乐啊吓！ 就几好喎、啊，我觉得疫情之下困喺屋企都唔错。 哦，困咗几耐啊你？ 哇，我直情困都系闭关嗰只噶。 闭关即系冇出过街，直情系。 系，直情系武汉嗰只噶，我系。 哇，咁紧要啊！即系差唔多成一个月都冇出去，系咪啊？ 我系呢个模范嚟嘅，所有嘢都 online 送到屋企，摆喺门口，唔会同嗰个人接触嘅。 OK OK， 咁你而家同屋企人嘅相处点噶？ 系咯。有冇 好咗、啊？ 好咗啊！讲嚟听下，点样好咗法？ 我同我老公结咗婚，由识至到结婚30年啦。 系 乜嘢话题都倾晒啦。 系 到而家都而家喺屋企，唯有再搵话题嚟倾啦。 搵唔搵到？ 搵到 嘅。头先我识咗佢30年，佢而家真系教我赌马。 哦，咁搞笑！ 你钻研佢嘅兴趣啦，终于有时间。 咁闷到冇嘢倾，咪问佢你做紧咩啊？赌马咯，点赌噶？ 哦，咁点解又有话题咯？呢30年你都冇学过赌马咧？ 系啊，我都谂紧点解我冇咧？ 呢三年你都冇兴趣去了解下佢嘅兴趣， 系、啊、 因为冇疫情嘛，而家有疫情，困咗屋企咪了解下咯。 系， 唔 系啊？即系系咯，我明啊。个意思即系话，个老公都同你30年啦，呢样嘢亦都佢。佢賭咗30年啦，點解你都完全冇諗過就話啊，究竟有咩咁好玩嘅咧？即係中間其實係唔想了解佢多啲嘅。 唔係，因為平時可以出街嘛，咁我出街先啊，你自己慢慢賭啊。 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你呢個啟示好好啊，因為你賭馬係一個例子啦，但可能有好多人身邊嗰個另一半咧，佢有好多興趣，可能佢隔離嗰個咧知道嘅啫，即係可能話、哦、我老公中意寫書法，但佢從來都冇問過，冇好奇過啊，因為佢。有啲人係可能南轅北轍噶嘛，就唔理就唔理噶嘛、嗯，所以其實正好就真係喺呢個時間就睇下隔離嗰個 賭馬呢啲嘢又真係好老實講，好難即係揾到興趣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唔中意嘅話，即 係 你冇留意嘅話， 你應該都係問下話死佬，其實你有咩咁好玩咧？你賭咗咁多年嘅咯， 同埋咧佢自己賭，我唔知阿 Mayling 個老公係咪咁樣，即係佢賭馬係佢自己好有自己空間嘅一個係佢嘅世界嚟嘅， 可能唔想你騷擾嘅會唔會？ 係會唔會㗎？ 會唔會啊？ 佢。最投入嗰阵时咧，只马冲线嗰阵时咧，系嗌佢都唔知嘅， 个灵魂飞走咗， 系飞走咗嘅。 系 咁，我想感受一下嗰种感觉。 嗯， 咁、哦、结果 搵唔搵到啲乐趣啊？你 系咪因为佢以前一定入马场啦？系咪啊？ 佢头先教咗我一个钟，我都唔知佢入乜。 系嘅，系嘅，好难 嘅。咩 win 啊 ，pace 啊，咩 Q 啊？ 咁但我想问下你老公咧，系咪以前系入马场赌马嗰啲朋友嚟噶？ 系， 咁即系话其实佢平时嗌到七彩咧个样子你见唔到噶嘛，咁而家系啦， 唔会啊，嗱呢啲咧资深嗰啲咧系唔出声嘅， 哦系咩？ 嗯， 即系嗰啲我哋 嗌出嚟嗰啲就 想啊6号嗰啲系唔系假噶？ 系啦，资深嗰啲已经系冇表情嘅，高手系唔出声。 哦，我明啊，佢个金鱼子水 系 都系咁啦， 金鱼子水， 普通马迷嗰啲就赌到啦，好似自己变咗个骑师咁样。 系啊， 嗰次仲同佢拍拖，跟住就入马，佢带我入马场，跟住就好快赌完之后就搭翻架火车走啦。 哇！成架火车系压着毛巾，个个输咗钱耷低头一粒声，除咗我咯，除咗我喺架嗰架火诶嗰架地铁上面有声之外，全架车都冇声。 哇！好经典啊！我觉得呢一幕咧， 啲赌仔系好唔掩饰嘅， 好悲哀咯， 系啊， 我感觉到好悲哀啊！ 即系反而佢哋唔系嬲嘅，即系我唔赌马嘅，我以为咧佢哋会喺度谂交错啊嗰只马，即系唔讲嘢嘅，反而系 错啦，系唔讲嘢。跟住我嗰时我男朋友，我问，即系我老公话，点解佢哋唔出声嘅？ 系 我老公话，个个谂紧翻去点同个老婆交代好咧。 几好笑 啊！高手啊！呢、這个真系通透啱、啊，即系净系唔系输咗个五嚿水几嚿水咁简单，而系点同老婆讲咧？点解今晚又要食叉烧，咩都冇其他嘢食啦？哎呀！ 跟住咧，但系好得意喎，你搭车12点零钟去到嗰时咧，个系头恶恶，好精神，朝气勃勃嘅喎。 梗啦，刀仔锯大树嚟啦，我今日一定赢钱啊！ 我都觉得我出到嚟就变李嘉诚噶啦，冇谂过咁啊嘛。 咁跟住就4点零钟、5点钟嗰场，通常咧。就个个出晒嚟都系哇， 垂头得 意，真系好似喺殡仪馆翻嚟咁样。 可能系哀莫大于心死啊！ 咁你搵唔搵到啲乐趣啊？其实你唔了解，都即系虽然头先你话解成个钟头俾你听，你都唔明啊，系啊。但系吓，你知唔知即系到底发生咩事，或者知道你老公点解？ 跟住我同我老公讲，你解成个钟头，不如简单啲句，真系点啊？跟住话就系唔好买咯。 啊，其实你老公都好风趣，我想话 OK。 啊！佢唔笑嘅喎，佢好认真咁样将个人生道理讲俾你，就系唔好买。 咁佢系咪唔会好所谓浮躁咧？脾气即系成日都会发出嚟嗰种嚟噶。 哦，佢系啊，佢冇乜脾气嘅， 即系好深沉嘅都系。 唔系，即系佢发脾气咧，我就惊到好似鹌鹑咁啊。 系， 我发脾气咧，又到佢好似鹌鹑咁啊。 即系你哋互相都扮动物啫，都系。咁你觉得有冇加深咗你对佢嘅爱慕啊、佩服嗰啲嘢？ 欣赏啊， 都有嘅。咁佢即系有时讲得几啱咯。你控制只马冇用噶嘛，你要控制埋上面骑住佢嗰人噶嘛。 系。 咁先買得準噶嘛？咁嗰時佢覺得啲嘢講得有道理嘅。 喂，你老公咧 ，Amelia 賭馬咧，有冇分析嗰啲馬嗰啲咩家族啊、血統啊，又或者有冇啲排位啊、馬房啊，係啊，邊個練馬師啊，有冇做曬呢啲功課噶？ 佢頭先咪分析咗一個鐘頭俾我聽咯， 就分析啲嘢俾哦，即係佢有做曬呢啲嘅。 係 啊，我頭先咪就教咗我啦。無論你分析咗幾透徹，你睇曬只馬都睇唔到騎喺上面嗰個人係點諗啊。 係、所以最尾佢叫你都係唔好買啦。 係 係啦，咁我簡單啲一句就係唔好買。 喂，佢買得大唔大㗎？ 係咯，贏多輸多啊。 佢話呢啲秘密點會講俾你 聽？OK 喎、都仲有份神秘感喎、咁其實你哋兩公婆而家係屬於都叫半退休啊，定係真係要翻工？所以喺疫情之中都要休假嗰只嚟㗎。 翻工， 咁即系如果问啲伤心嘢，咁会唔会而家影响好大啊？蚀好多嗰啲咁样噶？ 咁啊，实有噶啦，而家好多都唔会出足人工噶嘛。 系，但你哋有冇即系吓？ 又唔会觉得影响好大嘅，因为我哋即系咁，大家始终都会尽。我哋系嗰啲积谷防饥嗰类型嘅。 咁好，因为我哋好惊咧，成日都讲嗰句咧，即系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拗当拗叫。 系啊，有啲人就话喂，呢一轮即系如果两公婆你眼望我眼咧，又望住个存折越嚟越少钱咧，可能两个 惊啊， 边有咁多情趣啊，闹交噶啦会。 即系你哋暂时都可以。 我哋永远都是积谷防饥嘅，即系比较一啲平庸啲嘅，即系又唔会去搏啊，又唔会去炒卖啊，唔兴嗰啲嘢嘅，即系总之就永远就安乐安稳就够噶啦。 OK， 好啊， 所以间中可以赌下马咁样，咁就系人生啦，叫所谓有少少嗜好。 咁你老公如果 苦中作乐咯，苦中作乐。 佢如果赢咗马，会唔会话你听噶？ 唔会噶，佢呢啲咁嘅高手睇唔到噶， 所以佢咪正咯。如果赢咗马，话俾老婆听咧，我要包包， 买手袋，我谂你唔会嘅，系嘛？ 佢唔会，佢就所以佢就试过舐个嘢，佢以后赢咗输 咗都话噶啦，一定系踩过地雷，唔小心话咗翻嚟。 咁你老公有冇投入你嘅兴趣啊？嗱，你就即系尝试去系啦，了解下佢赌马，咁佢调翻转头有冇啊？ 哦，咁我哋又唔会，几好噶。即系佢喺厅时我喺房，佢喺房时我喺厅 嘅。哦 ，OK， 独立分工。 系，不过毕竟都30年啦，系啊。 系啦，所以又几好，即系变咗我行出厅，我就知道我而家好闷，想揾嘢倾下。 佢哋系即系 吉起条尾都知道你想点啊？ 系啦， 需要讲出声， 系无声胜有声嗰啲夫妻嘅 系。好啊， 多 谢 你啊 ，Mayling， thank you， 好，祝你健康啊，拜拜，拜拜，系啊，即系赌马呢一格真系唔系咁容易去理解。 我觉得我识咗好多嘢， 系嘛？ 真正嘅赌徒绝对系唔出声。 我话俾你听啊，我真系有一次啊，真系跟一啲老细级嘅人嘅有啦，就入去即系马场啦，赌马啦，咁佢哋就坐喺个餐厅嗰度食饭啦。咁食完饭之后咧，个个拎住个 laptop 出嚟，哇，几劲啊！ 好似好高科技咁， 几铺啊！所有嗰啲咩练马马房啊，啲马啲嗰啲结果咧，即系佢哋自己做晒所有嗰啲统计咧，就摆晒喺度。我哋咧就猛喺度唔识噶嘛，咁啊问佢喂马边只，全部后来都唔出声。你唔问佢，佢几乎你想叫佢把口啊，佢都唔会讲。 原因佢都唔知咯。 唔系佢好冷静嘅，佢就真系买得，佢落注，不过打电话啫。佢哋就算即系坐喺马场嗰度，即系打电话落注啊，咁样。你真系不动声色嘅，完全系。 咁梗系啦。 完全你睇唔到佢有半点嘅情绪喺佢面上面写。咁啊，当然啦，又赢咗落去拉头马，其实好开心，咁啊走落去啊，咁样就有。如果唔系输咗就哎呀咁样。 一句啫。 哦， 咁我觉得少咗啲乐趣啦。我都系中意咧。 好冷静啊，系啊。 大起大落。 系啊，冇错。你嗰啲喂你啦，喂佢只马出啦，咁就三号 。一听下我哋未买过啦。 即系高手同埋平庸嘅人就果然啊，好容易就睇得出啦 吓。唔系，其实我哋喺买股票都系高手嚟嘅。你几可会喺度嗌唔好， 仲讲唔好，好伤心啊！好多人都。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有啊， 许靖韵嘅别为我好啊吓，咁啊提醒你啦，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生效，继续廿五度，相对湿度42%嘅。 系啊，嗱，咁我哋而家可以讲下嗰啲 game 啦吓，因为最尾少少时间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咪话咧，究竟而家玩游戏咧，点样会容易玩到地雷咧？咁我先讲啲个人感受咧，譬如咧，之前啲人都话啦，你改嗰啲 game 嘅角色名嘅时候咧，有阵时都会遇到好多纷争嘅。譬如如果你可能好想讲话、啊、表达你对于香港几时可以有光芒嘅呢种愿望咧吓、啊，可能你就改呢个做 username 啦。有啲 game 咧，佢竟然会话咧，即系你用中文或者英文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又喺网上面玩呢啲 game 嘅时候咧，我改咗个名就当然都系表达免费香港啦， 系 即系类似呢啲。 知啦，明白你噶啦， 想免费啦， 知噶啦，知噶啦，知噶啦。 但系咧，佢真系会出现咧，佢就话咧，不适当用语，佢、 哦、 就会话咧，即系嗰个名咧改唔到呢个字、哦，咁样就话唔系嘛，我谂住即系呢啲已经系好。 在你眼中是很低调啫，但是可能在游戏开发商他都是想即是怎样这些叫做打开门口做生意的，是啦，那么 会这样的， 是啊，要兼顾晒市场的嘛。 如果你用中文呢又没事的，譬如可能你用中文来表达出你想免费的那种愿望呢又没事的，好啦，那我试过改名的少少问题啦。其实有试过呢是譬如呢在游戏里面呢即是有个概念叫做大家加入啲唔同嘅工会呢、即是希望去 group 埋一 group， 大家可以玩嘛，所有 game 都有嘅。咁好多工会改嗰啲名呢，佢话呢一睇就知道呢究竟你应该加入边个工会嘅。因为有啲人一改嗰啲名呢全部都係代表免费香港啊有嗰啲呢你就知道係所谓同路中人呢，哇真係又帮到手㗎喎。譬如佢话有啲人呢就话个工会呢可能话唔够人。即系话，哎，我哋一唔够会员加入咧，佢话咧一弹咗个名出嚟咧，即刻就爆满。即系咧，于是乎咧，你就发觉啊，好得意喎！你将你喺现实世界里边咧，即系好似嗰套大家想互相连结嘅嗰种嘅势力咧，就摆喺上网上面啦。呢个系一种啦。好啦，咁你结合到咧近日呢个关于黄之锋事件咧，咁原来佢话网上面咧就有一啲新嘅禁区或者发展咧，就系话如果一个人讲敏感词。佢会唔会株连咧成个游戏界嘅咧？咁样吓系啦，咁发生咩事咧？佢话咧又有另外一只嘅 game 咧，就系嗰啲打打杀杀嗰啲咁样嘅，即系游戏啦。佢话咧就有一个网友咧就改咗个名，就改做武汉肺炎。结果咧， 咪住你讲多次。 佢将自己个 username 嘛， 又叫咗做呢个名， 系啊，可以噶嘛，你乱改咩都得咁。佢话结果咧。佢話佢喺遊戲世界裏邊咧，喺講緊遊戲世界裏邊，就俾50个玩家咧追殺佢。即係所謂追殺佢咧，即係你行到邊咧，可能啲人就會即係可以直接當係即係角色同角色，即係所謂 PVP 溝通 係嘛？佢就會真係追斬佢、哦 嗯， 即係希望喺個遊戲世界裏邊咧，就即係攻擊佢、 消 滅佢咁樣。佢就話咧，佢話我朋友咧喺我網上面改咗呢個名之後咧，喺遊戲世界裏邊有50个人追斬佢，大家快啲幫手啦咁樣。 快啲殺咗武漢肺炎佢啦！ 係啦，即係大家快啲要幫手，點可以救翻我朋友咁樣？咁但係咧，有啲人就話我明白點解佢會想追殺呢個 player 嘅。佢話如果而家咧講一句敏感字，可能會累到成個 game 俾人下架，即係分分鐘 ban 咗 account 或者冇得玩咧。佢話：咁不你咪累街坊咯。 係。 咁所以佢話：而家譬如以黃之鋒事件為例咧，佢話有好多大陸啲網友咧就攻擊佢啊嘛，搞到咧有好多惡搞圖出嚟咧，就話你再嘈啊嗱，我將自己個樣惡搞擺咗喺唔同嘅 game 度。 係。 呢啲都係你哋大陸人好中意嗰啲網民咧好中意玩嘅遊戲嚟嘅。佢話咧可能會累到呢啲 game 都下、 啊。搞到佢哋都冇得玩啊！ 係啦，甚至乎佢話咧，你再嘈咧，因為有人挑機咧，佢就話黃之鋒，如果你睇嗰啲成人網站。你会睇国内定係睇美国定係咩呢佢话得啦你唔好再讲啦你再讲嘅我将我样 key 落去。佢话我连累到你哋全部人都冇得 睇。 係啦咁即係已经有呢啲咁嘅笑话呢。咁首先你就会好担心啊因为而家可能你一个对话呢因为之前又发生另一个禁区系咩呢就话有一个嗰啲叫做嗰、那个叫仙剑嗰个游戏呢就有人喺个对话里面玩家同玩家沟通嘅时候呢又系讲咗一句话乜乜乜武汉肺炎。跟住俾人舉報喎，佢俾人就 cap 咗呢一段對話，就舉報。咁、事又搞到咧，第一嗰、那個講呢一句説話嘅玩家咧，就俾遊戲商咧就懲罰佢，就禁咗佢 account 咧超過10年。 一个 account 俾人咁， 咁即 系 唔使玩 啦，你都唔会玩咁耐 啦。冇玩呢，冇得玩呢只 game 啫，系咪啊？ 呢只 game 啫，咁结果就掀起好大嘅争议咧，因为台湾嘅游戏开发商咧，佢就话：喂，既然系咁咧，我唔同你大陆合作啦。 嗯， 因为而家玩 game 都冇自由嘅， 系啦， 因为佢喺个游戏嘅 虚拟世界啫，都系 大家倾偈啫嘛。喂，咁你真系冇办法禁止每一个玩家佢想讲啲乜？ 系系系。 但系佢个地雷而家即系会大到去呢个地步啦，咁样。好啦，咁仲有咩咧？头先我同彭田讲，即系最匪夷所思嘅，有一个咧就系嗰啲真系又系呢啲游戏公司嘅 game 咧，就系叫做咩Devil May Cry。 嗯， 咁咧佢就其中有一个过关嘅密码咧，因为佢有啲关卡，可能要过关，佢就话啊，请你试下解谜啦，睇下你推唔推论到咧呢个过关嘅密码咁样。咁佢话咧就有嗰啲玩家咧就发现，咦呢一只 game 嘅过关密码讲紧其中一关啫。个过关密码咧有数字噶嘛，就系918。 嗯， 咁跟住 918 系啦，咁918就咁听，可能你会话咁 即系 数字咯。咁但系原来咧，佢就俾大陆嘅游戏玩家举报，佢就话呢、這个明明系我哋918事变一个国难一个国耻，你攞咗嚟做游戏嘅密码，你有冇顾及过我哋感受啊？咁样，咁然后佢哋就大批嘅内地玩家咧就举报啦、嗯，就要求呢一个游戏生产商咧就要更正。咁佢又好精喎，佢就唔係話我霸玩㗎喎，佢又唔會話呢或者顯示我嘅骨氣呢我就霸玩，佢、就要求佢更正。咁結果呢個遊戲生產商改 真係跪低， 佢真係改咗啊，佢就話 OK 呢隻 game 個過關呢一關嘅過關密碼就變咗937，佢、就變咗唔係918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即係頭先我同彭程講嘅時候就話，喂呢、這個真係可能係好無望㗎喎，因為佢係一個全球發行嘅遊戲，佢好難想到就是说原来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他禁忌的日子。 是啊。 是啊。 他完全想不到啊。 你想不到的嘛。 是啊。 那你还可以怎么算呢？这样。那结果呢就真的有人呢就因为这只 game 那个数字呢他就说、啊、那算咯，那我不玩了这样。又有些呢再夸张一点，可能在他对话里面呢，他本来想讲一句句子呢，佢就話，因為原來有個角色個名咧，就叫做維尼六啊。咁點知咧？啊，尼六啊，即係尼姑個尼。 嗯。 跟住咧就聖保祿個六。係。佢本來咧就想講啊，佢話佢就話，我以為尼六會翻嚟嘅，就係個對話啊嘛。咁、可能佢講緊就話，個 player 去邊啊咁樣。我唔知，我以為尼六會翻嚟。咁點知咧？佢話當佢打嘅時候咧，因為有陣時你打嗰啲輸入法咧，佢、會有 出埋你一個字， 聯想字 啊， 自動幫你揀個字啊嘛。佢咧就由我以為尼六會回來咧，就變咗我以為維尼會，以為維尼會回來。 维尼 就变咗咧，就维他命个维啦，呢样都系尼姑个尼啦。大家当然知道变咗小王维尼个维尼啦。咁佢冇心噶嘛。 嗯、 但系结果咧快到无伦、哦。佢话咧15秒之后咧，嗰、那个游戏嗰个网上游戏咧就即刻出咗个通告，就话你刚才咧发布咗呢一个禁忌言论，经过审查有违规行为，佢话咧会禁止呢一个游戏账户封咗佢。 咁即系喺呢啲地域里边咧，有啲字咧就成为咗一啲唔可以用嘅禁用语，系啦，冇错，即包括你头先嗰几个隻字， 咁 就唔玩得，系啦，咁所以就唔玩得啦。喂，咁但系佢一个人唔玩得，即系有冇累晒全部人都唔玩得先？ 系啦，因为你唔玩得，所以个个都唔玩得。我觉得佢有个好大启示就 系， 你唔好再同啲小朋友讲，你玩游戏会脱离现实嘅，唔好玩咁多啦。 系 ，sorry 啊，原来而家咧，如果咁样嘅话咧，就线上线下咧，其实根本就一样咯。 Reconnect 系 connected， 我宁愿我哋期待应该5点钟有啊歌神嘅演唱会。 系啊，不如应该都唔好走住咗小白喎。 仲有小白， 系啊，同埋秋船啊，拜拜。 拜拜。